国庆这几天假期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呢都出去玩了。出去旅行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必备的 APP 呢，可以提升我们的轻松度和幸福感。接下来给你推荐一款开眼 APP， 旅行拍照的最高级别指南。在开眼 APP 当中，特别是旅行分类当中呢，有非常多经典的旅行摄影的片段。这款开眼 APP 呢，可以让你拍照很牛，谈吐很牛，让你不无聊，让你旅行更加轻松，可以 get 来试一下哦。 想要遇我可以过的田野上，一层层金黄翠绿，我怎能离开这河川山际，这河川山际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之前看了一个段子说，国庆放假去哪里人会比较少还比较便宜呢？答案是单位。如果这个假期你刚好要加班的话呢，10月1号到3号是国庆节法定假日，4号呢是中秋节法定假日，要拿3倍工资。但是5号到8号呢，如果是加班不补休的话呢，是拿2倍工资。算算你能拿多少加班费呢？ 家，名字叫